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2018年的7月23号，再见了。2018年的7月24号晚上，你好，欢迎在这样一个时间，你抛开所有的工作，放松的来到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我们的直播间就在建外大街14号。每天如果你在长安街开车经过的话，不管你是自东向西还是自西向东行驶，你都会看到一个巧克力色的大楼，我们就在5层。说陌生吧，其实很熟悉，说熟悉呢又没有曾经见过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今天晚上我还是作为主播，作为我，感谢你来到10点打录机。要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有很多的方式。收看的环节，你可以通过下载花椒，搜索10点大陆机，然后点关注。每天10点钟，如果你打开花椒的话，就会弹出一条信息：10点大陆机正在直播，你就会看到我。还有就是，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主页面上面有第一个。微信关爱青年计划，新浪微博叫做活力982，也希望你关注。那今天呢，谢谢所有进场的朋友，在关爱青年计划那边看我直播的朋友，还有在花椒这边看我直播的朋友。首先要感谢刚刚来的好朋友，入座一个人，上海温暖的夏木，小自然，酸柠檬，重新读书，孤独的飞，随风摇摆，看清一切，潘达 Q 你好，邱明山这位朋友又来了，老朋友里面坐。逍遥天仙，两败俱伤，幸福整个季节，复兴高照。子宇， 欢迎你们。自己是老年老年朋友吗？今天晚上的话题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在我们生活当中很经常遇见。如果喜欢听歌的朋友，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想一个人的那些时候，都会听歌吧。听歌会有一些自己的感触，会让你安静，会让你错乱，那个错乱是情绪之间的，会让你突然想跑几千公里坐飞机去见他。我想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做过这样为爱痴狂的事情。喝的是情，醉的是爱，你来了，你最近忙什么呢？好久没来，里边请。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可以点赞给我们的节目，在十点大陆记的直播间点赞，你们会吧，就是点那个点出很多的甜甜圈啊、小奶糖啊这种东西啊。还有如果你有痘可以撒一把进直播间，让我们直播间热闹起来，屏幕变得更加的漂亮。一首歌一首歌的来送给你听。第一首歌充满了对爱情的甜蜜哦。我的歌单在我 CD 的第三首，喜欢两个人。喜欢两个人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别人推荐给我听的。我听上呢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听觉感受，可以告诉你，我作为一个那么澄澈的人，他很暧昧，也很自我。彭佳慧把这首歌唱的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比如有一天你在一个购物大街上，一个 shopping mall 里，你一开门，一个品牌里的味道扑向你的鼻子、眼睛、整个身体，那个味道不是你讨厌的味道，是你觉得很高级、很喜欢，但是你不常见的一种味道，充满了暧昧、迷离以及不想自拔的感觉。真的，喜欢两个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是给我这种听觉的感受。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听觉体验的话，你也许会想起生命中的一些记忆吧。在22:07:34中，有请第一位演唱歌手在十点大陆记登场，有请彭佳慧。每当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香香的味道，恋人的身体的味道，他的笑容，他的身上的优点集合在一瞬间向你袭来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获得这样一种情感的体验，简单的、暧昧的、直接的、美好的、拥抱的、缠绵的。有请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每个夜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风声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再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 喜欢两个人这首歌总是给我一种甜蜜的感觉，甜蜜的不能自拔的幸福感觉。我放的图片都是两个人的时候，有的是男生盯着女生睡眠的时候的样子，看到睫毛弯弯呼吸的样子。

嘚啵嘚啵嘚啵嘚啵的说话。还好这个人还蛮真诚的，不是很油腻，还有一些通透的世界观，告诉你们一些正确的方法论，很好的。如果你喜欢我，喜欢十点达陆机，不要吝啬对我的喜欢和夸赞。十点达陆机是花椒的直播节目，而且它有直播的这样一个功能，你可以给我的节目点赞，你可以给我扔豆豆，各种花椒的我都喜欢的。我应该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同时我也应该是一个花椒的主持人。每天晚上的相伴呢，都希望大家彼此的去关心和关爱。嘚啵嘚啵嘚啊，谢谢大莹啊。很多朋友说呀，说就是因为十点达陆机才下载了花椒，一个睿智的选择啊。甘肃邓超的港台情怀，哇，超，你喜欢邓超是吗？邓超台词不错。谢谢你关注的主播，关注的十点达陆机，每次看到关注的主播之后觉得是关注我吧，嗯，有这样的成分，应该也喜欢这个节目吧。谢谢你对广播的信任，也谢谢你对青年广播的喜欢。不要忘记给我送豆豆啊，刷礼物我都很喜欢的，只是我心里不说出来，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这么多个月了。哦，你跟邓超同名同姓，不错。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彭佳慧，叫做喜欢两个人。我喜欢你们给我刷豆，我也喜欢你们点赞，我更喜欢你们真的喜欢十点达陆机，喜欢我这个人，主要是喜欢我这个人啊。还有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的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一个朋友给我发的留言，他的名字叫做何苦呢。他说，准则你看邪不压正了吗？我说我看了，我跟他对话，他说他们说邪不压正看不明白，我觉得邪不压正讲了一个爱情的故事啊，当然里边有爱情的故事，有爱情的因素，而且很大的比重。一个体面的小伙子被爱情击了打了一枪，然后他明白了世间很多之前他不明白的事情。而且我听到王菲献唱这首电影的主题曲的时候，我就很感叹，世间的岁月并没有改变这些电影人、音乐人心中那种对于爱情、对于和平极致的追逐。也谢谢姜文导演姜文导演用非常多的时间，两年的时间刻画了一个北平的盛况，那些屋檐、那些店铺，还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你看我一邀请大家给我刷礼品，大家就刷礼品了，我很开心。都七个多月了，才18万的花椒豆，大家努努力呗。哎，刚刚那句话是谁？不是我说的啊，是另外一个我。偶遇这两个字很漂亮的，偶然的偶，相遇的遇，他们都有相同的右边的部分。我在写这个歌单的时候还写着偶完偶再写遇，哎，这个遇怎么写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写一个字的时候不知道他该怎么写，而且写完之后看他写过六遍以上，觉得这个字为什么会这么写呢？也许就是这个字里的内容，偶遇。时光一晃那么多年，王菲也参加了娱乐节目，也希望她过得开心，真的幸福。偶遇，其实我跟你也是偶遇。那么多花椒直播间，那么多广播电台的深夜直播节目，你选择喜欢收听十点达陆机，我真的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是一个有品味的睿智的朋友。偶遇的前奏让我觉得就像一个女生穿了一身白裙子站在阳光下，长长的头发随风摇摆，一个多么体面的小伙子出现了啊！ 命运若是风是冰，爱情是场雷雨，必然的偶遇，忘记交汇于灵魂，自然失去。听你的话语，从此上下去，是人心要的。给你。 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配音演员周准，欢迎你的光临。刚那首歌来自于王菲，王菲她的年纪大家应该清楚，在她这样一个年纪还有如此的情绪和饱满的音色，唱出重量级的表达是一件让人觉得称道的事情，为王菲鼓掌，谢谢她。偶遇，每天晚上我在网络里会 偶遇到很多的朋友，你们的名字，比如说忠贞爱恋啊，还有暮云，你好，还有刚刚从温暖的夏木君的朋友圈里吧，应该是分享过来的王重熙，晚上好，还有左右为难刚刚进场的朋友，谢谢送我女神，送我掌声的，喝的是情，醉的是爱 ，Thank you， 还有子宇送我的礼物，让 十点大陆记的这盆菜越炒越香，因为加了很多的花椒豆啊，有花椒味就这个菜会很好吃，对不对？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把十点大陆记的这样一个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跟你一样品味的朋友一起来到这里，大家成为朋友。刚刚在偶遇的这样一个勾勒的情怀当中，有很多人很纯粹，我是很纯粹其中的。我听着那种交响乐的编曲的配置，配上王菲吟唱的这样一个空灵的表达，让偶遇变得充满了画面和期待。嗯，谢谢伟伟关注了我，伟伟晚上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红了很多年的一个歌手，在1996年呢，有四个男子在我国的香港被评为四大天王，其中就有一位啊，他曾经中年发福过，但是他在最年轻最红的那段时间，绝对是很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他就是 Leon 黎明。黎明呢很儒雅，有的时候给人感觉啊、哦、一直是那样的谦谦君子，没有什么花边的新闻，而且说话也很低调，很温婉的啊。你会熟悉他哪首歌呢？我一会儿要放他的歌曲。牛鱼你好，晚上好，刚刚进场的感觉怎么样？看到这个穿绿色衣服的直播间的男子，你觉得还好吧？谢谢夏木分享了你的朋友圈。黎明的这首《两个人的烟火》，我听他的感受的时候，就会觉得你一定是在一个有海港有码头的地方，你们在这个海港码头最显著的位置，两个人呢很开心，不管是什么了，你可以端几杯红酒，你也可以男生从后边抱着女生，就像 Jack and Rose 那样，杰克和罗斯，你们懂吧，那种感觉，泰坦尼克号啊，是不是？然后呢，也许在说一件事情，不经意间就放弃了烟火，这是我主观臆想到的。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还有很多很多情感叠加关系的表达，你听听看。我特别喜欢那个提琴的 tempo， 那个 tempo 的部分啊，好的编曲，黎明，不错的演唱，两个人的烟火。 你的爱那么多，怎么会不明下落？谁分开就逃脱，千万别羡慕太多。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也能容纳人心的我，偶尔小小的错，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 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当这个城市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十点大陆机，伴着这份难得的安静，跟我一起听听歌，聊聊天，在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情感传递的情绪当中，彼此加深了解。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记住啊， FM98.2 Fresh Radio 新鲜的广播，可以看也可以听的广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周一到周五是我带来的节目，其实也是这个节目的主理人了，制作人。我是十点大陆机的制作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刚刚那首歌曲呢，两个人的烟火，由于我听得太入迷，忘记了中间那段台标乐。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忘记了，我会考虑跟我们的监制说把中间这个去掉，一个小时完整的节目不要有任何的勾断，你们觉得 OK 吗？我觉得 OK。 谢谢刚刚进场的十点大陆机的花椒平台的好朋友们，读一读你们用心起的名字。看日出，迷宫独行者，哇你好寂寞但也很勇敢，快乐健康是每个人的心愿哦。还有大海，十二月，映山红是一首民歌，哇这个朋友的名字非常厉害了，我觉得很有气势。哥特式悲伤，悲伤都冒尖了，哥特式的悲伤很硬，你独自承受是吗？还有统治世界的是想象力，没错， imagination 没错。还有难握真情，是啊，真情真的是难以掌握在我们的心中。南飞燕，南飞燕，南飞的大雁。还有你走了的回忆呢，诶，昨天你来了对不对，你走了回忆呢，你关注我吧好吗？每次来的时候跟我聊聊天，不要老听我在这个城市的晚上，在建外大街的五层一个人说话。谢谢你们，也谢谢分享我直播间的朋友。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接下来这首歌呢非常的好听，真的可以让人想出很多很多听歌之后的内容。听一首歌外乎这些方面，想到一个人啊，一个人，日恩人，一个人，这个人呢对你很重要，你们曾经也很甜蜜过啊。但凡是想起来这个人，一定，我觉得啊，一定现在没有跟你在一起，这是一定的。好多人说那现在在一起的那个人不会想你，也会想念，但是那个也想念不遥远，我说的对吧，不遥远。安然你回来了，我当然记得你啊，回来就好。里边坐安然，花椒的好朋友啊，你今天能不能睡得着觉？因为你的 ID 叫做未眠啊。

真的自由了。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北京的2018年7月24号，为什么说是北京的呢？因为这个节目在北京播出，但是因为有了网络，全世界的朋友都可以看到听到，看到我周准，我们是做了很多年的朋友吧。我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9年了，在这9年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变化，也有选择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从2009年听我的节目，现在9年都已经，如果你是个高中生的话，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快结婚了吧。如果你是大学生，哎呀，现在都快博士后了啊。你觉得我有变化吗？我觉得我内心是变化的，但我不变的是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当这个话筒打开传到我耳朵里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我在直播间里，我所散发出来的所有的想表达的部分，都是因为这只话筒和话筒那端的你，你懂吧？偶遇、邂逅、后来的我们、做了很久朋友的我们、爱了很久的我们。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爱了很久的我们》。谢谢舅舅送我的《挺你》，我也理解你，想要做自己服装品牌的不容易。这个城市节奏太快了，每天都要很多的客户。我希望你回到自己的家里的时候，房间的时候，你是轻松的、放松的。谢谢正在进场的朋友，彼此心疼，灵活的胖子，还有社会你南哥。从小就很骚气，嘿，这名字很好玩啊！从小就很骚气，岁月雕刻你，冰城的海鹰，快乐自己，庸庸懒懒小资，奋飞青年，我们的梦。先说这么几位，太多了，我说不过来，你们要多理解我。谢谢太阳花送的两颗心，谢谢舅舅送我的太阳阳光礼物啊！不管你们送什么，我都非常开心。我这个人呢，在30岁之前，十足的感性，十足的自我。真的，我在32岁那一年，我的内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个变化是因为一些重大事情的发生。在32岁那一年，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哎，这一年我坚持的不错，从身体到眼界，到我的朋友圈，到认识我的朋友，这么些年对我的深知，深知就是审美和认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致的。现在我变得理性了一些，但是该感性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啊，我要是该感性的时候，谁也拦不住，嘿嘿。 OK，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了很久的我们》。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感性了一把的啊，都快啊，这个年纪了还鼻酸，还真的是觉得很珍贵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画面，在我眼中放大缩小的时候，我的情感的变化。一个我最熟悉的人，突然之间就要离开我。一个我觉得最安全的情感关系突然之间消失不见。原来我们是爱了很久的朋友，原来如此。 本来想着以后

你要记住，音乐有不同的治疗你身体部分器官的功效，音乐有疗法的。我也看过那本书，这就是我保持不老容颜的秘诀。哎呀哎呀，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周主。最重要的是心态，心态好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谢谢所有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光临十点大陆机啊，嘴都瓢了，十点大陆机。我煽情的时候你们别拦着我，我理智的时候你们也理解我啊。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吴卓彤先生的节目，他是我们的前辈，也谢谢大家对广播的坚持。其实我想对你们说，一切都没那么简单，我坐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没那么简单，需要你，需要我，需要大家 To be a better man， 做更好的人。我要走了，有没有不舍得我？其实有的朋友说，哎呀，下班吧，快走吧，快走吧，下班吧，回睡觉吧。但有一部分朋友会说，再来一个小时怎么样？ Anyway， 明天晚上再见。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